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帮敌行动，编剧徐大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一集，阳光楼枪声。 早晨，803来到办公室，他的桌上已经放着一份有关方面送来的情况通报，上面写着：自因春节客运繁忙，特调动停航9个月的恒丰号客货轮参与上海至广州的客运任务，运送5000吨钢材和3000余位乘客经台湾海峡直至广州，锦溪里处紧密配合，防范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803正看着这份情况通报，他的助手沈西一头撞了进来。 哎，803，你来得这么早，怎么，昨晚没回家？ 回家了，你呢？ 没回家，还不是按你的要求，公安人员要跑在每个案子的前面嘛。 你这小子。 其实啊，我沈西跟了你这么多年，还不天天如此啊。 别装委屈啊。我问你，看过昨晚上的值班记录了吗？ 我这不把记录拿来了。昨晚7:05，火车站发生一起盗窃案，山东农民一直放着2000元的皮包被人偷去。7:30，南京路华侨商店门前抓获3个倒卖外币的家伙。9:10，山西路115弄发生邻居纠纷，打伤了一老一少，已送医院抢救。哼，你看，都是一些什么记录啊？ 哎，沈西啊，你看啊，这儿有一份情况通报。 啊， 恒丰轮在除夕以前要起航去广州，有关方面要求我们给予配合，保证这艘船安全驶达目的地。 为什么恒丰轮需要特别发一份通报啊？ 通报后头还附着一份有关这艘船的特殊经历。因为恒丰轮来历复杂，几年前啊还发生过一些怪事。 我看看。 恒丰轮的前身叫包信尔邦迪号轮，是86年从希腊买来的旧船，87年起担任我国沿海的客货两运任务。从那以后啊，发生过3起奇怪的案件。 第一起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船航行至黄海海面北纬33度、东经122.5度时，两台西德曼主机突然完全丧失运转功能， 差点被西南的大风浪掀翻，但是在由拖轮拖至港岸检修时，这两台主机却完好无损。第二起是在1988年7月上旬，这艘船往南行驶，经过福建海滩岛近海40公里处，船上收到一份来历不明的电传。当天傍晚，该船船长高聪突然抽搐而神志不清，半小时后即心跳停止。经尸体检验，系被人用钨头碱5毫克注射肌肉中毒死亡。第三起发生在1989年4月，这艘船即将驶入广东珠江口水域，途经大豪岛的那天晚上，一对男女青年船客突然失踪，生死未明。为此，横风号轮停驶了9个月，船上的工作人员也做了重大调动。 哎，沈鑫，你看，值班记录上最后还写了什么？ 什么？ 今天凌晨4时，康熙路一位退休工人打电话来说，昨天深夜，他听到他居住的阳光大楼里响起了两声枪声。 两声枪声？ 嗯。 康熙路几号？ 康熙路314号。哎，那是一幢新盖起的大楼啊。 啊， 位置在康熙路和江西路的交叉口上。据我知道，这幢大楼竣工才3个月，大多数房间还空关着吧。 哎，803。 嗯。 你怎么这样清楚这幢新大楼的情况啊？ 哎，不管怎么说，节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不是好兆头。 嗯， 走，我们到现场看看，车上再跟你说吧。 好。 哎，石信，别拉警号。现在这个时候，南京路、北京路都挤满了车子，我们绕小路过去。 是。哎，803，我记得半年前，大约是4月11号凌晨，也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因为没人死伤，就把案子悬了起来。 是啊，从那以后我也一直在注意那个玩枪的人，什么时候会再冒出来。他很清楚在刚竣工的大楼里作案是最保险的，新住进去的人不多，而且互相又不熟悉。 哎，想起来了，上回那次枪击案发生在新建造的美特林酒家大楼的最高层，几位守门人员听见枪声冲了上去，作案的人早已不见踪影。 这个家伙真他妈狡猾！你看，他每一次作案，就先到大楼里头熟悉各个通道，案发以后只要一有动静，逃跑起来十分方便。 他为什么打枪呢？ 你想想，他在空大楼里打枪，为的仅仅是制造恐怖气氛呢。我想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过一下摸枪的瘾。这小子不玩枪击，他手发痒啊。另一个呢，就是借这种地方试试枪。 哼，这家伙的神经出毛病了。 哎，阳光大楼到了，我们下车。 803和沈西走进大楼，马上乘电梯到了11楼。这时候，在7号房间门口等候的公安人员小丁、小周迎了上来。 803，你们来了。我们已经初步查看了现场，没有发现有枪弹射击过的痕迹。 我怀疑退休工人张伯伯的报案，他有些耳聋眼花。 哎，先别妄下结论吧。小丁， 哎， 你先去把张伯伯请来，问问情况再说。 是。 哎，小周，是这儿吗？ 对，就是这房间。这是一间2室户新房，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厨房间里大约是房主人新装贴的一排瓷砖墙。 哎，这厨房的窗原先就开着？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 沈西， 啊， 发现什么了？ 啊，803，靠窗的墙角下有一颗小铁丸，你看。 哦，小铁丸。又是这种直径1.5毫米的小铁丸啊。 你以前见过这种小铁丸？ 见过。这种小铁丸可以用作没有来福线的滑膛枪的子弹。看来这家伙果真又出现了。 哎，这窗框边缘还有个不起眼的小窟窿，像是霰弹中的其中一颗打在了这儿。 罪犯是距离窗前大约1米左右向窗外发射的， 从这窟窿外翻形锯齿状判断，花膛枪的射程不很远，力量不大。哎，你看，这儿还残留着一条不显眼的火药燃烧痕迹线，是土枪经常使用黑色火药。 803， 嗯， 这就是早上报案的张坤老伯伯。 哦，张老伯，来来来， 啊， 来，请坐。 同志啊， 啊， 同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第一次听见这么可怕的声音，我开头还以为出了人命啊。 张老伯，请你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好吗？ 好，我， 张伯伯 啊， 你不要紧张，这是我们队长，你说说是怎么听到枪声的？ 昨天晚上我看了会儿电视，我想早点上床睡觉，不知什么时候就昏昏沉沉睡着了。半夜里醒了想上厕所，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说话。我看了一下手表，这时候是半夜12点多了。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说话呀？其中一个说话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这弹簧能不能用？我看差不多可以用上。 用，试试再说。 大小正好。 差不多。行，装上去吧。 装进去就成了啊。 行了，让我试试。 不，等一会儿。枪一响，咱们就得马上离开这儿。现在啊，我们还是先按君子协定把账给结清啊。 别着急嘛。拿子弹。 嗯， 听见没有？给我子弹。 我可不是第一次玩这种买卖啊。我不管你拿枪干什么，可这把枪、枪管、撞针，还有这枪柄，都不是简简单单能搞成的。这可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 行了，别啰嗦了。拿，把枪拿去。 这还够哥们儿。 朝哪儿打？ 打开窗，向窗外打。打响以后，马上离开这儿。 你可真够狡猾的，站到窗那边去。快过去。 不，那枪口可别对着我呀，里面有子弹呀。 我警告你，他妈的，乖乖的把枪留下，滚蛋。不然我要试试这把枪了。 你疯了。 你这兔子胆的家伙。 张老伯，他们是什么模样？你看清了没有 啊？同志啊，当时我孤孤单单一个老年人，不敢打开房门呐。我只能眼睁睁等着到天亮，才跑到电话亭打电话给你们的。 还有别的什么人听到了枪声？ 这一层楼搬进来没几户人家，有些人把家具搬进来，人还没有住进来。 肯定没有别人发现他们。 哎呀，我不敢肯定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枪响以后听到走廊里有轻轻的开门的声音。 是对面13号房间有人开门吗？ 好像不是，13号房间在我房间的正对面。我觉得好像是走廊尽头那边有人开门，还有脚步声。好像是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 那么那个时候是几点钟？ 我没看表，大概是枪声以后5-6分钟左右吧。 走廊尽头。张伯伯，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啊。 应该的，应该的。 感谢了。 我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我们走。 是。 你确信那个张坤老头提供的线索吗？ 嗯，我记得《红楼梦》里头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什么？ 假作真时真亦假、嗯、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真作假时假亦真。是啊，我取他提供的线索当中的合理部分。 803803请回话。 我是803， 请你立即赶回局里研究恒丰轮的有关情况。 是，803明白，11点准时到局里报到。 哎，我看， 嗯， 你就放心的把这个枪击小案子交给我办吧。 说正经的，这枪击案憋在我心里头已经好久，不弄它个水落石出，这心里头不踏实。哎，沈西， 嗯， 要是你愿意，我们交换一下吧。 怎么？ 我办这个小案子，恒丰轮的事啊，由你去办。 啊，哎呀，队长此话不是真正折死我沈西爷。 我说的是真话。我们这几年也办了形形色色上百个案件了吧，海事案件我们接触的不多，也没什么经验，可以说我跟你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外你独立办案的机会也不多，将来万一我有什么不幸的话，你就是803了。 好啊，队长是越说越远了。哎呀，说不定哪一天出了什么意外，我比你先走一步了。咱们这会儿啊，是谁也说不准的。 哎，沈西， 嗯， 这轮船汽笛好像在召唤着谁呀、啊？ 哼， 哎，这样吧，我们办完了这案子， 嗯， 索性要求副局长派我们跟恒丰龙一起到广州去一次，一边办案。一边也感受一下海上的生活，怎么样？啊， 好主意。 恒丰轮即将启程离开上海，运送3000多名乘客和5000吨钢材去广州。此刻，船长邀请部分船员到海员俱乐部，一则联络联络感情，另一则为5天后的这次航行做些思想动员工作。 嘿，小管子， 嗯， 这把可够你受的啦。 老船长，这一手可难不住我。怎么样？给我记分。 这小子，这一棒打得漂亮。 怎么样，这一局我赢定了。老船长，这叫柳暗花明又一棒啊，你请客吧。 哎，老船长请客。 对，请客， 这可难不住他，他口袋里啊鼓鼓囊囊的，就怕没处花钱呢。 好啊，老船长请客。 政委啊，咱们走吧。 走走走， 一起去吃点东西啊。 好，走走走。 大管轮包5元，走走走，一块去， 一块去， 去餐厅快活快活啊。 走，好。老船长，来点菜吧。 你们点吧，我什么都随便吃。8元你来点啊。 好嘞，服务员。 哎， 我看要一盆海蜇，2盘白斩鸡，1盘炒石蟹。哎，李林， 嗯， 再来点怎么样？ 哎，好。10个清水蟹， 1盘田鸡。哎，烤鸭有没有？再来一盘烤鸭。 哎，对对对。 哎，8元要那么好的菜啊，简单点儿，别捉弄船长了。 哎，这什么话呢？ 别为难船长啊，咱们随点吃点吧。 哎，请客嘛，就该像请客的样子。 哎，对， 老船长还在乎这点 money。 是吗？ 就是。陆点政委啊， 啊， 这两个小鬼敲竹杠呢。 哎，老船长，这话就难听了嘛。船上你是船长，陆地上人人一样，要是我输了台球，也不一样请你点菜吗？ 是啊，小鬼啊，你们计分的时候作弊， 哎， 我怎么赢得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可没有啊。 是啊， 这可要罚8元，田鸡的钱由他付。 哎，政委政委，怎么罚到我的份上来了？算了算了，田鸡也是国家保护的， 政府规定不上菜的，免了吧。 哎，这么想， 这小子缩进去了。 来，你们菜来了。 啊，来吃吧， 来啊，大伙儿吃吧啊， 来吃。 嗯，不错， 啊，这味道不错。 感谢老船长。 哎呀，你看看， 我老船长嘛，服啊。 趁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通个气。今天上午正式接到通知，2月14号，我们恒丰号船去广州，你们都跟家属打个招呼。不要到开船的时候拖拖拉拉的啊。 老船长，没问题，来回不过个把礼拜啊。 不，张可啊，恐怕要十多天呢，因为这次不但载货也载客，到了那边要根据广州安排的航班时间回上海。 嗨，没关系，政委，你们确定几号开船呢？ 14号。 哎呀，我的船长政委又在海上过春节。哎，我自从当上这个管轮，换过4条船，已经有6次在船上过春节了，给我的印象是每年春节都是摇摇晃晃。 李广伦呐，你没听说有句老话吗？世上有三苦：种田、撑船、磨豆腐。但就是春节在船上啊，那还是小事儿，就怕新年一过，老婆辞旧迎新，跟你拜拜喽。 你这小子， 别听他胡说，李广伦，到时候把你老婆带上得了。保证你春节越摇越舒坦呐。 好啊， 对对对， 你们俩合伙捉弄你老哥呀。 哎，我这跟大家再说一说，这回啊谁也不准带家属，这是纪律规定死了，没有任何可以商量通融的。 好，坏了李大哥的小计划了。不是吴宝啊，你这报务员乱发表消息，我们李大哥的阵脚都乱了啊，对不对李林？ 哎，没这事儿。哎，船长，我到这船上报道时，听说船上好像发生过几件古怪的事情。 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了。大家思想上重视，严守纪律就是了。尤其是这次航程，气候寒冷，水面的情况恐怕要复杂一些。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船上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政委，你放心吧。 大不了船被劫到台湾去嘛，对我们小百姓来说，还可以去看看祖国美丽的宝岛呢。 对， 他们要是先把你给宰了呢？ 什么？拿我开刀啊？杀我有什么用啊？船长陆政委是领导，首当其冲，还有你在甲板上也逃不了。 对，没我事， 没 我 事， 没我事。好了好了，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是啊，大家别再胡言乱语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刚才政委说过了，要严格遵守船上纪律，我们谁也不准带家属，谁违反纪律我处分谁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谁也没话可说啊。 得了得了，老船长，高高兴兴用餐吧，别太扫兴了。 就是嘛，不吉利的话别再说了。 对对对，来来来， 吃 吧 吃 吧， 大伙吃吧。 请问哪位是恒丰轮的小管轮李明啊？ 我是 啊。柜台边有你电话。 好，谢谢。喂，我是李明。 大哥吗？我是阿黄啊，不认识了吗？啊，阿黄，我是黄良啊。 啊，好久不见了，最近生意好吗？ 哎，别提了，我早就歇火不干了。哎，听说你要去广州，对不对？ 嗯，你怎么知道的？有什么事吗？ 哦，李大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看你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做个体户的哥们儿吗？ 说到哪儿去了？有什么事情快说吧。 啊，没什么大事，我是想随便问问你，上次说的那笔生意还做不做啊？ 生意？我从来不做生意。 哎呀，李大哥，说你记性不好差不了啊。你这回去广州不是坐的恒丰轮吗？怎么全忘了？顺便告诉你，你哥们儿吴忠出事儿。 哦，别说了，我现在没有空。 那好，等你弄完事以后，我在码头上等你。 不行，我再考虑考虑。 行了，就这么说定了啊，再见。 哎，哎，喂，喂，

像是坐着睡着了吗？ 赶快通知法医来现场。 是。喂，杨法医吗？盆汤街217号发生案情，盆汤街217号发生案情。 沈旭，法医来之前，我们先检查一下现场。 哎。 803，从现场看，好像这家伙临死的时候，没有人来过这房间。 你再仔细查查。 是。他的风衣口袋里有一张工作证。 哦。 是上海金龙自行车厂的装配工人。还有把钥匙。好像不是房间的钥匙吗？ 哎，给我看看。 那。 对了，这是厂家通用材料仓库的钥匙。沈旭，我找到了他的一个工具箱啊。 哦， 你来看，这里头有榔头、凿子、锉刀，还有一把微型台虎钳和一个小马达。简直像开个地下工厂了。 哎，八零三，你看，这床下有五根无缝钢管， 哦， 还有一大口袋的小铁丸子弹。好了，军火商地下仓库的罪证全部在这儿了。 这家伙就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私造枪支的人。找到了，可人也死了。 这个，看情景，他好像是自杀，要么就是心脏病突发而死。 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哼，军火个体户活得不耐烦了。 哎，沈西，来，你来看，他胸口挂的不是一般的金项链，这是一枚小圆币，上头写着 BONDY。 哎，这什么意思？ BONDY 连接起来应该念黄得，或者念 Bondy 在英文中有合同、票据、结账、债务的意思。 带回去鉴定一下。 803，杨法医赶来了。 哦，老杨。 803， 有你的活了。 哦， 来来来，请你先判断一下死亡时间。 我说老杨，一两个星期不见，这人精神多了啊！ 去，这个捣蛋鬼！好了，我来看看这位先生的遗体。803，我先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这是他杀， 是被他人毒死的， 是被他人毒死的。不过，不是通过食物中毒，而是。哎，803，你来看看。 哎，老杨，你别靠得太近了。听说练逍遥功的人闻到死人味会呕吐的。 这小子。哎，803，你带这个助手可得留点神呐。这家伙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喝酒，一杯一杯的老是敬我喝，可是他呢偷梁换柱，喝下去的全是白开水。 哎，老杨啊，工作时间谈论喝酒，你老前辈给我做了个好榜样啊。 你小滑头。803，你看死者脖子上有一个显眼的小红点儿，这就是说这个部位被人用针筒刺过了。以前我碰到过一个案例，也是被人通过针筒把毒药注射进机体，马上出现恶心、呕吐以及精神刺激症状，一阵强直性痉挛之后呼吸困难，马上就没救了，死后就是这种脸色。 那么是什么毒药？ 一般是用氯化苯类或以苯为原料合成的 DDT 或666。 死亡时间？ 从瞳孔与尸斑的情况看，大约在17到18个小时以前。具体结论还得等回去解剖以后再拿出来。 17、18个小时。 这大概不会错的。你瞧，尸体已经有臭味了。 沈西，看来我们绕了个圈子。 还得去找那个名叫张坤的老头。 哎，大家注意啊，仔细检查一下现场，包括死者身上的东西。哎，老杨 啊， 我跟沈西先走一步了。 啊，好。 哎，803，你看谁来了？ 梁达，他来干嘛？没空奉陪了，我们走。哎，沈西啊，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把张坤请到队里来。 是。这位女作家还挺有意思。 走吧。 你好，803。 梁达，哎，你怎么比我们先回来了？ 是啊， 是你手下的兵抄近路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哎呀，梁大作家，你可以改行做侦查员了， 过奖了。 哎，你跟803谈谈吧。啊，我嘛， 回来。你小子，我有话要跟你说。 哎，803， 干嘛走开？ 我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向你汇报。 哎呀，还有什么可以吞吞吐吐的？说呗。 好，今天上午我去了阳光大楼，6楼11室的邹阿婆告诉我一个情况，她说楼上这家空房经常有人来住，主人姓白，但是他一个月以前已经去澳大利亚读书。那间房间有2把钥匙，听说其中有一把交给了，隔壁的张伯伯。 这老家伙， 哎，冷静些，我们一定要摸清楚这伙人私造枪支的目的。 803，你请的人来了。 请他进来。 同志， 张老伯，我们又把你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张老伯，你应该清楚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啊。我们需要你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同志，我不知道什么呀。 张坤，我早跟你说过，他是我们的队长。你要说实话，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隐瞒实情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哎，沈西，让他考虑一下。 队长，我有顾虑啊。不，我现在。 张老伯，别紧张。我们是想请你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 队长，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快说吧。 我有的地方没说实话，我有罪呀、我现在从头开始原原本本都告诉你们。我隔壁的这个房间，原先是分配给一个姓白的老干部的，后来准备给他儿子白亮来住。我跟老白本来不认识，只是那天白亮的父亲来看新房，遇见我说了一阵子话，才知道我们是苏北同乡。他不放心儿子一个人将来单独在这里住，就交给我一把钥匙，以后可以关心关心他儿子。可他儿子白亮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非常不高兴，跟他父亲是大吵了一阵的，厨房的瓷砖铺了一半，他就再也不来了。没有几天就听说他办了去澳大利亚的手续，这以后这房子就空关了好些天呢。有天下午来了一个矮子敲我的房门，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白亮的好朋友，来看看白亮的房间。我说房主人不在，我不能做这个主啊，没把钥匙给他。没想到他气势汹汹抓住我的衣领子，逼着我 交出了房门钥匙。 他叫什么名字？ 我没敢问。 那么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 让我想想啊，他头发剃得很短，留着络腮胡子。 他还有什么特征？比方说脸上有什么吗？ 我想起来了，他鼻子尖的左侧有一个黑痣。对对，是一个黑痣。 年龄大约是多少？ 年龄看上去有26、27岁吧。哎呀，不过因为走廊里这太暗了，我又没让他进房间，我说不准呐。 陈曦，通知档案室把 GX43号档案调出来。 是。 好，你接着往下说吧。 哎，以后几天他又来了好几次，还带了2、3个青年男女，在里边是又笑又闹，好像是在跳舞。他们每次来，就从我房门底下塞进2张10块钱的钞票，还威胁我说：“老头子，拿着这钱你再声张出去，就是公安局不抓你，我也要你的老命。”你看， 你慢点走。 队长同志，我听到枪声是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实在是怕连累自己，没向你们报告。 白菜，这是你要的五张档案照片。 好吧，现在请你认一下，你说的那个矮个子，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啊？ 这个不像，这个也不是。队长，我看这个有点像。 为什么说有点像呢？ 那人年龄好像 年龄大了点，是不是？那么这张呢？ 是，就是他，鼻子左面有黑痣。 沈西，赶快叫档案室整理出这个人的全部档案。 是，803。 张老伯，我相信你所提供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队长同志，真的真的都是真的。 好，张老伯，现在请你再回忆一下，发生枪击事件前那个房间里还有谁在啊？ 下午2点多的时候他们闹得挺厉害，人有好几个呢。2点半左右走了几个人，好像只留下那个矮子和另一个男人。 那么来跳舞的人当中有你熟悉的人吗？ 哎呀，都是小青年，打扮的都挺时髦。哎，我老了，看他们长得都差不多，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啊。不过有一个女青年嘴里常哼着歌，我记得矮子叫他金唱片。 金唱片 啊，听他们说他是在波迪尔大酒店里干唱歌的活的。我都说出来了，队长同志，我全都说了 啊。 就请你们看在我是个安分守己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份上，原谅我这一回吧。哎，我对不起白亮他父亲对我的信任呐，我犯了罪啊，犯了罪啊。 好吧，你先回去吧。 是，队长同志。 好，如果想到什么情况，那就及时来告诉我们。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想起什么来，一定马上来报告你们。 好， 谢谢了。 好，向老伯，走好。 哎， 沈西啊，此人的情况怎么样？ 啊， 此人名叫王强，26岁，绰号压铁锅。2年前因为参与盗窃集团活动被收容教养，但是半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在拘留所自首说，他还曾参与去年的一次特大银行抢劫案。 嗯， 在进一步对他审理的过程中，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打昏了看守人员，潜逃出拘留所。 特大银行抢劫案？ 对，1987年发生在南郊的那件银行被劫案。 嗯， 可是据调查发现，他并没有参与那次抢劫活动，他是为他的一位朋友顶罪而自首的。 王强的家庭情况？ 父母早年离婚，他原是跟着母亲生活，后来为了和一个女朋友来往密切，同母亲发生争执，他就离开了家，住在他的一个伯伯家里。 王强的工作单位是红光电器厂？ 是的，不过后来辞职搞起了水产生意。他做生意赚了些钱，但是花销很大，都花在他的女朋友身上。没想到那女朋友却水性杨花，和别人好上了。他从此染上赌博，整天坐在麻将桌边，把赚来的钱啊全部输光了，结果就开始行窃了。 沈西啊， 嗯， 这样看来，他从胡忠手里买下那把土枪，一定有所预谋啊。 是的。哦，803， 嗯， 再补充一下他女朋友的情况。 嗯， 王强在拘留前有2个女朋友，一个名叫新柳，在福禄食品店工作，还是一个先进营业员呢。 哦， 但是2年前就和王强不来往了。另一个名叫萧琴，在波迪尔大酒楼唱歌，绰号金唱片。 金唱片？ 对。 对了，就是刚才阳光大楼张伯伯提到的那个人。 哎，他和王强现在常混在一起。 好，事不宜迟，我们先向各基层单位和各派出所发出协助缉拿通知书。 嗯， 附上王强的照片，凡有他的踪迹立即通知我们。另外，马上找到金唱片萧晴，看看能不能通过他了解王强的下落。 是，803。哎，梁大作家，你怎么还愣着？行动开始了。 是啊，我等着你们下行动命令呢。 沈西啊， 哎， 现在看来，这可不是件小案子。 嗯。 哎，我问你， 怎么， 你怎么会怀疑起张坤第一次的谈话呢？ 哈哈，梁大作家，队长考我了啊。 这小子。 好，我说了啊，那个张坤不是说凌晨4点钟打电话给值班室的吗？他说他听到了2声枪响，而在向我们叙述的过程中却无意中说只听到了1声枪响。 嗯， 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他是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间有人在讲话，可是我趁你和他讲话的时候去他的房间体验了一下，完全听到你们的说话声，这就说明他虚构了这一个细节，这是第二。 嗯， 第三嘛，是最关键的。我发现他家里 有电话机，是不是？ 对，他把电话机藏在被窝里，怕被我们发现。 为什么？ 我在白家勘察的时候啊，看见窗外有电话线引入他的房间，这说明他没有必要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嘛。 对了，这就跟他说的到电话亭打电话报案这个细节有矛盾。 嗯。 哎，803， 嗯， 我也有个不明白的问题啊。 好， 你怎么一下子就判断出是胡忠在枪击现场作案呢？ 哈，这跟半年前的另外一个案子有关。 哦， 我在现场发现的那颗小铁丸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感觉，案犯很可能就是半年前美特林酒家大楼枪击案的同一个人，因为那次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铁弹丸，这种铁弹丸是自行车轮内所必须用的铁弹。那次案件我去了上海所有的自行车厂家查找过，接触了10几个怀疑对象，这其中啊就有一个人叫胡忠。 哦， 这家伙是个瘸子，拄一只拐杖，身高1米80左右。哎，沈西啊， 嗯， 你还记不记得阳光大楼7号房间窗框上的那个枪击小窟窿的高度位置才1米60啊？ 对， 是吗？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啊，就把胡忠给排除了。而且我发现这颗霰弹的冲力方向呈横向，所以我断定开枪的只是个矮个子。但是呢，当那位张老伯说到5分钟后听到走廊尽头好像有穿着一只木拖鞋的脚步声， 这倒让我想到了湖中的那只木头拐杖啊。 那么他打开的是走廊尽头那扇下楼梯的门吗？ 不，他是关上那扇门，因为那门原来是打开着的，他被那个嗓音嘶哑的矮个子威胁，并且连一个子儿都没拿到，一种懊丧的情绪使他走过那个门的时候啊，下意识的随手把门给关上了。 那为什么过了五分钟才走到走廊尽头呢？ 嗯，枪响以后，矮个子马上离开了房间，但是湖中呢，他行走不便呢。 嗯， 走到那条走廊尽头啊，需要一分钟。另外，更重要的是，矮个子可以一走了之，而湖中呢，他必须清除现场遗留的物品，所以五分钟左右听到的门声和脚步声是情理之中的了。嗯， 就算湖中卖掉了自己的枪， 嗯， 可是为什么又突然被杀害了呢？难道王强这家伙为了夺回这几个钱非杀他不可？ 嗯，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哎，石溪，你记得他那块小圆币吗？ 记得。 说来巧得很，我们从盆汤街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一家酒店的牌子跃入我的眼帘了。 什么？ 那牌子是英文的，写的是 BONDY 五个字母，跟湖中小圆币上的字母是一模一样。刚才我一到局里就查了一下，原来它不是一个词，而是英文的姓名。 什么？ 译成我们汉语啊，就是邦迪。 那家酒店是不是德国人科克波克曼开的博迪尔大酒楼？ 正是这样，只不过汉语的译法不同了。 哦，哎， 我们是不是先去摸一下情况啊？ 哎，对了， 前慢，如果湖中真的跟博迪尔大酒楼有联系，那么案情就复杂的多了。不但湖中的死跟波迪尔大酒楼有牵连，还跟那艘14号起航去广州的恒丰轮也可能有联系，因为那船的旧名字的全名啊，是欧辛尔邦迪。 哦，对，如果真是这样， 嗯， 那么枪击跟湖中之死同某一个我们还不清楚的秘密活动紧密有关。 嗯， 哎，我们要迅速侦破才行啊，不然的话船一离开上海码头就迟了。 这又是一个涉外的案件，我们行动要谨慎。 嗯， 这样吧，下午的会议我跟你两个人都参加，通过有关方面的介绍可以进一步了解恒丰轮人员的情况。 好。 哎，亮达， 嗯， 你是不是马上到市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去了解一下波迪尔大酒楼的注册和经营活动？ 好的。 嗯，下午3点整，我们在波迪尔大酒楼门前碰头。 嗯， 然后再决定怎么去拜访一下那位德国经理。 哎，803， 嗯， 你给我开个公安局证明，不然我可不敢跨进市机关大楼。 嗨，这种区区小事儿啊，我来帮你办证明。 谢谢。 喂，我是803。 我是小周，我们守候在死者湖中的家附近，现在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 好，你说吧。 你们离开现场20分钟以后，也就是10点37分左右，公用电话亭有湖中传呼电话。据电话亭那位老妈妈说，找湖中听电话的是一个嗓音粗而低沉的男人声音，可是我跑过去接电话时，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那另一个是什么情况？ 另一个情况就发生在10分钟之前，一位名叫林奇的女人自称是湖中乡下的老婆，说她2天前收到湖中给她的一封信，告诉她说自己过几天要出远门，要她今天无论如何来市区，她有话要嘱咐她。 她现在人在哪儿？ 正在里弄居委会里，是不是要把她带到局里来？ 马上把她带来。 是。 沈西， 哎， 你到老杨那儿去问一下，死者报告出来没有？ 哦，我刚才碰到老杨，他说过一会儿就送来。 啊，哎，你赶快替梁达去办证明啊！ 啊，对， 你们俩一块儿去吧。 好。 803， 嗯， 老杨的报告出来了，你看看。 哦，确系中毒死亡。 是的，你瞧。 嗯，鉴定死者是被人注射钨头碱5毫克死亡， 从死者中毒前没有任何反抗这一点来看，死者中毒时就已经神志不清楚了。胡忠临死前就神志不清楚了。 是，我们从死者头颅胸腔情况检验，死者的大部分器官没有任何病变异常，但是从胃内液分析，死者临前是喝了烈性白酒的。他穿的黑色滑雪衫前襟的斑迹化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那么就是说，他酒后昏睡的时候被人下的毒手。 是这样。 那么胡忠的死因同1988年7月恒丰轮船长高聪的突然死亡是一样的，都是死于肌肉注射无头碱。明白了。哎，老杨人怎么不来啊？ 哦，他身体不大舒服，正在一本正经练着逍遥气功呢。一会儿他会来找你的。 逍遥气功？他跟谁学的？ 嗨，还不是跟你的助手沈西学的。 哦，这小子，沈西这家伙，他不是在捉弄老法医吧？他跟杨法医学了好几个月的法医学，原来是用什么逍遥气功跟杨法医交换，引他上钩啊！啊，我倒真是担心杨法医学气功，别学得走火入魔，把尸体检验报告给写得含含糊。 那倒不会，他毕竟是个大法医嘛。 哎呀。喂，沈西吗？准备一下，现在该去波迪尔大酒楼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